命偶风云会，印谈雨路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B 场同埋白伟聪，我哋都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喺上个星期五咧，美国犹他州咧系发生嘅呢一件震动全世界啊嘅自由常识名嘴啊呢个咧 Charlie Kirk 咧啊被刺案咧就。是犹他州的警方迅速捉到真正的凶手。这个凶徒只有22岁，是一名据说拿了奖学金去读书的留学生。他出身于父亲是一个警察的家庭，父母都是支持共和党的，但是到他这一代就天生叛逆，就变成一个非常变态的极端的左交。知道这个卻查理咧係嚟猶他州嗰個大學演講，前幾日咧就已經喺嗰啲社交群體嗰處咧係同類似嘅嗰啲同黨係呼應，就咧表示咧係要做啲嘢，咁結果咧就真係咧攞咗把槍，就喺校園啊嘅對面嗰、那個嗰啲大廈嗰啲高樓嗰度咧係200码咧係一槍爆頸斃命。到目前为止啊，咁佢个父亲咧就知道个仔咧系犯下滔天大罪，因为个父亲咧都系支持共和党嘅，所以系有啲正义感，咁咧就劝说咧佢个仔咧去警察局嗰度自首。嗱，犹他州咧系会有死刑嘅，但系咁样自首又会唔会减免咧佢嘅死刑咧？呢、這个就下回分解。如果系嘅话咧，就相信啊美国大多数人都唔同意噶啦。咁啊，旋即啦。呢件事咧就引發美國同埋英國啊，同埋世界好多地方，首先係美國先，好多嘅嗰啲左膠咧係爆發一陣嘅歡呼，包括咧香港海外啊嘅一啲所謂嘅 KOL 個意思咧，即係話咧係殺得好，就係話咧呢個阿卻查理咧平時嗰啲言論咧係所謂嘅偏激，造成所謂嘅分化啊，於是咧就。他今次之死是咎由自取，尤其是他长期都是赞同是合法是持有枪支，那些左膠就说今次他终于是死于枪下，就叫恶有恶报这样说。今次就 Donald Trump 的政府终于忍无可忍，是发动是起底的正义大行动，将那些首先海外在社交媒体是曾经欢呼过卻查理之死的那些外国人是拒绝入境，取消他们的 Visa。 这个工程是相当之重大的，这个要内外三层。第二就是要检视国内揸紧绿卡或者不是在美国出世后来归化美国籍，包括华人在内，在他们的社交媒体曾经是欢呼过卻查理之死，话咧系佢系一个衰人啊，诸如此类嘅咧，就应该咧系吊销绿卡咧，系出驱逐出国嘅。第三就系对付翻咧，系美国本土啊嘅广泛嘅左交，就去整理一扎名单先。嗱，呢个咧会成千上万噶，就爆出佢哋嘅姓名同埋身份，换言之就人肉起底，同埋佢哋啊雇佣嘅企业边间公司。嗱，呢啲唔使美国政府做。好多美國有正義感的公民咧就已經做咗啦，並且咧就有第一份名單已經出爐。嗱，各位如果手提電話嗰度有個屏幕咧，你望一望呢啲名單啊，嗱睇住啊，呢班啊到目前為止睇唔到有咧華人嘅名嗰啲 Chan 啊、Chong 啊或者 X Y Z 啊嗰啲咧未有啊，不過呢個第一批，相信好快咧就會咧係有驚喜嘅發現。嗱，呢啲美國人做嘢咧係相當之有效率嘅。咁另一方面，喺大西洋嘅另一邊嘅英格蘭咧，星期日亦都爆發至少咧50万人喺倫敦嘅大示威，揮舞咧係英國國旗，抗議呢個美英國嘅左翼工黨政府斯坦密長期縱容左匪橫行，而且咧係將英國變為一個咧。伊斯蘭國，哇！呢次都幾大鑊喎，係嘛？我一早都講啦，其實而家技術上就已經係內戰㗎啦，係咪啊，鮑生？ 今次咧，卻查理咧被殺咧， 其实是一个转捩点，因为呢激起个公愤，因为很多呢其实温和的知识分子啦，或者你叫他做叫保守派都得。其实对于左交左翼这种横行无忌呢，其实心里面的怒火呢已经积压了很多年。其实今次呢却查你究竟是左是右，极左定极右，有很多的争议，因为他屋企呢是一个共和党的家庭。而且他曾经呢据闻就支持过 Donald Trump 在2020年的时候呢。咁后来呢点解会变成仇视呢啲却查理嘅保守主义嘅知识分子呢？咁呢个呢佢个动机呀，或者係佢个原因呢，可能喺审讯之后呢係会知道个真由嘅。但係暂时呢可以追溯到嘅呢，就係佢个应该係跨性别嘅一个呢女友。哎，我都唔知係男友定女友啦，叫跨性别。咁因为呢寇查理呢其实佢一路以嚟呢嗰种保守主义，譬如基督教嘅精神啊，反对呢啲堕胎啊，其实就对于呢啲左翼嗰啲多元啊、跨性别啊、变性啊嗰啲人呢，係一种呢好，即係一种即係好大嘅仇恨嚟嘅，对于寇查理。所以呢而家左计右计，唯一就係、是佢可能是因为咧，佢个伴侣啊，佢觉得啊受到冒犯，或者个佢觉得却查理咧嘅言论咧系针对佢哋呢种咧跨性别啊、逆服癖啊、同性恋啊呢啲咁嘅人，所以咧作出一种复仇嘅行动。嗱，咁究竟系咪呢个动机咧？咁呢个咧就要有待咧真系侦讯嘅时候，或者喺法庭上边咧先至能够知道。嗱，但系无论如何啊，我觉得今次咧系一个即系掀起呢、這个即系保守主义，或者叫做我哋叫做传统基督教精神家庭观念嘅一个反扑。因为呢却查理嘅无论佢点样嘅立场同呢个左翼嘅有唔同嘅地方。咁但係呢佢一直以嚟呢我都讲过啦，佢都系用一个辩论嘅方式，用语言啦，用呢、這个温和嘅态度啦，甚至呢循循善诱呢去同嗰啲校园里面啦，无论是一些年轻人定是一些即是叫废老啊，咁都喺度争论嘅时候呢，其实佢都系不温不火，有啲时候会动气，但系呢佢都唔会用粗言秽语，但系竟然呢换嚟一粒子弹呢，嗱咁样就睇得出啦，即系其实呢呢、这个所谓文明嘅方法同呢班左翼呢系即系打交道系冇意思嘅，而且呢班人呢根本就唔讲道理。口才上面同你讲唔掂嘅时候呢，其实佢哋就会诉诸暴力。今次呢除咗呢个咁嘅即係大家都众所周知嘅呢个左翼嘅呢种咁嘅横行无忌之外呢，其实你就睇到一样嘢，就係却查你死咗之后，所有嗰啲咁嘅左交嗰啲反应先至係令到人心寒。包括马斯克嘅公司里面呢，据闻有成一两千嘅人呢喺个 X 平台啊，同埋其他嘅地方咧，与大相关地喺度庆祝啊，或者喺度抽水。啊，马斯克话好似话将呢啲人炒晒，而且仲有其他好多学校里边嘅、大学里边嘅、高等教育学院里边嘅教授啊、讲师啊、学生啊，就算佢哋唔系正式咁样去庆祝啊，都系咧表达咗一种咧即系幸灾乐祸嘅心态。你谂下呢种系咪好恐怖嘅事啊？即系左翼，或者佢哋呢啲咁嘅成日讲究呢个自由主义嘅人，就係强调多元嘛，强调呢个即係容许呢个不同嘅意见嘛，不同嘅取向嘛。但係正正却查理呢个就佢哋嘅就展现出一种呢完全仇恨嘅方法。佢嘅死其实更加暴露咗啲左交呢嗰种凶狠同埋呢残忍嘅态度囉。 今次呢对于呢啲左匪呢就係、是、一个即是全球曝光的丑陋邪恶、暴露真面目的时机，这班人生得蠢啫，啱唔啱？他们个个自以为自己有知识，尤为恶劣的就是牛津大学学生会后任会长叫做阿巴拉翁爷，这个叫 Oxford Union。 有些人在这里吹毛求疵，哎呀 Oxford Union 不是学生会，是学生会名下的一个辩论组织， Who cares?I'm not interested in being counting。 你叫做牛津大学的 union 就是学生会，他是代表牛津大学所有的学生。记住这个翁阿巴拉翁爷呢，他就是我们上一集讲的叫 PPE， 呢科咧係揾老襯嘅魏精英學科，叫 philosophy、politics 同埋 economics 嘅啊嘅學生。咁啊，佢只考入去嘅只不過係 AAB 啊嘅成績。咁啊，因為佢個膚色特別深啦，望落去係似一個伊斯蘭嘅族裔啦。咁所以啲左膠咧就望開一面，又係降低 grade 咧，就俾咗呢個恐怖分子咧就入咗嚟，而且咧係做咗學生會會長。咁佢做學生會會長，即時咧係發言表態，嚇就話咧，即係，哎，我都費事啊，重複啊，總之你都知係講乜嘢啦。咁而家佢個樣咧，當然出埋嚟，就牛津大學當局咧就唔出聲，唔出聲咧，咁我當佢牛津大學係支持噶啦，係嘛？咁啊呢個 student union 啊，啊呢個咁嘅 Oxford Union 嘅會長咧，佢表咗態咧，咁啊另類到好多咧。真是牛津大學啊！嗰啲有正義感的學生知道大禍，紛紛割席。就到目前為止，大概有200多學生就表示咧係譴責翻。嗱，呢度我講翻香港咧，應該有個牛津劍橋嘅大學嘅校友會嘅。嗱，你哋咧就無論你唔知係點樣入到牛津劍橋啊，就話翻翻嚟香港。而家我覺得啊，應該由牛津大學喺香港嘅一位咧。啊！呢幾年都幾有知名度嘅才子啊，林作咧，係咪應該啊寫翻封信，係俾牛津大學係咪？係以啊牛津大學香港校友嘅名義，係強烈譴責呢個所謂嘅嚇學生會會長阿巴拉翁爺，就一定要咧係同呢啲咁嘅敗類兼畜生咧係劃清界線嚇，佢係反人類，同埋咧係反公義。同埋係一個咧納税分子，就一定要咧係督促啊牛津大學，我無論你邊個學院啊嘅嗰啲院長啊，總之最好揾個校監，一定要發表嚴正聲明。首先就要將呢個阿巴拉翁爺咧係即時開除出校，無論你乜嘢啊嘅成績，因為你呢個係仇恨言論嘛，你仲係 hate speech。啊，你拜任何的左翼的 definition， 这个牛津大学的学生会会长发表的这些言论就是 hate speech， 是不是 hate speech 的话，而且搞到全世界你牛津大学一阵异议味，一阵反人类的这样色彩，是不是应该至少踢出校先？踢了出校呢，你以工党政府的左交就不会找差佬拉的了，但是呢你就要将他的名字放上网。你咪睇下日後啊，係咪啊？嗰啲阿 Bill Gates 啊，嚇或者叫《紐約時報》啊，英國 BBC 第一個請佢咯，係咪？但係你而家咧就要劃清界線先，係咪？呢個第一，第二就要咧啊加強呢個叫舉報，係咪？啊，如果咧你發現啊任何嘅學生同學咧，你有呢種咁嘅行為咧，你要學翻，即係呢個冇嘢噶。中國有嗰啲中國嗰個社會制度，如果有啲值得學習嘅地方係有效嘅咧，例如話鼓勵呢個告密同埋舉報咧，喺西方文明社會咧，你平時唔需要用，但係呢把劍咧喺必要嘅時候要攞出嚟用，就要效法咧呢個中國嘅制度，就喺呢個時候就要告密啦。點解？因為而家係戰爭，喺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在英國丘吉爾做首相咧，都有好多嘅英國海報嚇，叫你哋咧，叫英國人咧係留意啊，德國納粹嘅間諜。嗱，既然係戰爭時期，呢個咧舉報同埋告密咧係一定要採用嘅。咁咧就香港人啊，或者海外嘅香港人，或者美國嘅華人啦，咁你哋平時睇開嗰啲社交媒體啊，啊 follow 開邊個啊，或者注意開邊個，凡親係有任何人。是在这件事他表达的态度是有任何令你觉得是仇恨和令你觉得很 offended 的呢，就应该是不是向联邦调查局的，是不是有个网址你要找回那个社交网页，将个名字公开出来，是不是？因为现在是打仗，不是和平，是不是？这个是值得要做。好了，那英国这一次啊。星期日的这个大游行呢，就是当然不只是反这个牛津大学的后任会长，也都不只是支持卻查理，最重要的呢就是长期工党政府那种极左的荒谬的政策。例如呢，他说凡是公开展示英国米字旗的呢就是极右。那现在呢，今次在 Trafalgar Square，就見到成千上萬好多有政治感嘅英國公民，特登就係展示英國國旗同埋英格蘭啊嗰個叫紅色嘅十字旗， 系嘛？咁啊，睇下咧，你英国嗰啲警方走去拉唔拉？喂，而家你话展示英国国旗系等于仇恨同埋法西斯咧？首先，你英格兰同苏格兰就唔好参加世界杯，因为每一届嘅世界杯都有好多嘅球迷去展示翻自己嘅国旗。第二，英国工党政府斯坦默应该宣布英国退出奥运会，因为每一届嘅奥运会嘅入场啊，嗰个开幕礼都有各国嘅运动员咧系前边举住自己嘅国旗入场。如果公开展示国旗，就等于系极右嘅话，咁奥林匹克运动会同埋世界杯咧都系纳粹法西斯嘅体育盛会咯，你参加嚟做乜嘢啫？系嘛？系嘛？所以而家咧嚟英国已经咧系离晒谱噶啦啊！咁咧世界杯嘅足球赛啊、奥运会啊呢啲咁嘅会长啊、嗰啲咁嘅理事啊，系咪应该出声先？系嘛？好啦，咁而家咧就英国咧同埋美国咧呢件事啊冇咁简单噶啊！而家咧就一个大反抗啦，系咪？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啦。啊！啲左膠咪好尊崇毛澤東嘅，而家毛語錄啊有幾句咧，而家攞出嚟啊，係非常之合適嘅。第一，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係咪？因為你殺咗呢個卻查理在先，而且出現一班咧左翼嘅納粹分子喺度歡呼，而且係形成對英國白人啊嗰個長期嘅壓榨，將英國嘅歷史咧係肆意咧係歪曲。令到英國的白人一出世就覺得自己有原罪，這種長期的壓迫呢是已經長達至少20年，所以是有反抗。第二，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這個美國的左膠對於卻查理的仇恨呢，其中一個來源就是因為他是基督教，他是宣揚基督教，所以呢啲左膠呢在撒旦的 position 呢就一定要是将这个卻查理呢是攞他命的，是不是一定要将他 cancel？ 所以这个很明显的，我们重温毛泽东的言论就明白了，今次这个英美甚至是直卷欧洲这班左膠，他里面的仇恨那个心理的根源，包括在海外的一些执左膠口水尾的黄面孔的偽知识分子，系咪？呢次咧系一次非常之好嘅机会。咁至于点样割席啊？始于同呢班人为伍啊！你再同佢一起打麻雀、饮饮食食，会唔会沾染咗佢啲负能量啊？咁就各自每一个人去决定啦，系嘛？呢啲咧即系冇人教得到你嘅。如果你嘅父母都系左交嘅，咁你生咗佢个仔啦，咁你又唔需要好似毛泽东红卫兵咁样咧，系打你老豆老母嘅，系嘛？始终都是他是因为出于愚昧啫，咁你咪同佢倾下。如果啲仔女做咗左交，亦都一样啊。啲父母咧，所以我哋喺呢个风云谷又好，光明顶又好，早在四年前我已经咧系提示，如果啲父母同埋啲仔女一起去移民去英国读书咧，你要拣校区，唔好拣嗰啲工党控制嘅地区，唔好介入嗰啲工党啊。选区的那些长期的政府学校，最好找回英格兰南部，最好是近一两间是有天主教或者是基督教这些教会的学校，是不是？周围呢你要看看那些墙有没有所谓的 graffiti， 鬼五马六的涂鸦。第二，闻不闻到大麻味？第三，见不见到露宿的那些人？是不是一定要秉持孟母三迁的精神，是保障你的仔女身心的健康。如果不是，他跟留在香港读书是没有分别的，是不是，鲍生？ 是的。那卻查理的遺孀 Erica 呢就很坚强，那他跟着下来呢就向公众呢就表达，其实他会继承他丈夫的位置，继续呢这个 Turning Point USA 的计划，会继续宣传呢佢个丈夫咧，佢嗰个理念啊，而且佢讲一句说话咧，我都觉得咧几劲嘅，就话佢话咧，你哋呢班人咧，即系我翻译啦，系 no idea， 你哋唔知道而家发生紧咩事，同埋咧会令到成个国家有咩改变，甚至全世界。佢意思即系话咧，其实阿卻查理嘅死咧，系会点燃咗呢个咁嘅火药桶。呢个火药桶咧，当然就唔系话咩战争，但系咧系一个咧。我所谓的传统保守基督教文明的一个反扑，因为呢 即系呢个 Turning Point USA 咧，其实一直以嚟啊，就系宣扬紧啊呢种传统美国嘅爱国精神啊，基督教嘅精神啊，同埋咧家庭嘅观念。咁呢种咧，其实已经喺西方咧沦亡紧噶啦，越嚟越少人去教堂啦，啊，而且咧信基督教啊，同埋咧即系唔敢去承认啊，或者喺公众嘅场合里边咧去讲自己系基督徒啊。因为惊咧，呢种咧又变成一种白人嘅呢种叫做咩优越主义啊，又或者叫做咧违反多元嘅政治啊嘅立场。咁所以咧，阿 Erica 咧，佢呢种咁嘅坚强嘅表现咧，更加令到世人咧觉得阿却查理咧系真系死得好冤枉同埋好惨嘅。嗱，头先你讲咧，即系啲大学里边嗰啲学者啊，即系读咗咁多书，高高在上，一直以嚟咧靠呢啲咁嘅左翼嘅揾食啊，譬如多伦多大学其中一个副教授啊，呢个教授咧叫马歇尔，佢就话咧喺佢私人账户 X 里边咧就发表咗一个贴文，就话咧嗱，我呢个又翻译唔用呢个原本嘅英文嘅，费事呢个用粗口咧，就系话啊，枪杀啊呢你哋呢啲咁嘅人咧，实在咧啊太 X 好了啊，咁结果咧就被呢个校方咧就话停职同埋开除，因为咧。佢嘅言論咧涉及仇恨，同埋咧一種涼薄嘅表現。嗱，依種咧唔係單一嘅事件啊，好多依啲西方大學，你都知啦，加拿大亦都係左禍橫行嘅地方啦。咁啊，所以咧，而家咧就用依種開除學籍啊，或者開除教籍嘅方法咧，先至能夠壓止依啲咁嘅幸災樂禍嘅人。 嗱，咁呢啲所謂呢個人性嗰種陰暗咧，就係出自於呢啲咁嘅精英嘅學府。啊！你唔好以為咧，係啊呢啲咧係基層嘅市民啊。正所謂仗義咧，就每多屠九倍，係好多咧基層係教育低嘅人咧，佢哋嗰個品格啊，係反而係淳朴。你而家睇到咧，牛津大學啊，美國呢啲咁嘅芝加哥大學啊，咁包括 Hong Kong U 啊，尤其讀啲咁嘅社會學文科啊，呢啲咧自命嘅知識分子咧，裏邊佢嗰種一係就失意啊，一係就嫉妒啊。一系就反社會人格啊，係咪讀咗兩本嗰啲咧？佢自己都唔明嘅馬克思主義嗰啲 PowerPoint 咧，就以為佢自己識曬嘢。呢啲咁嘅仇恨一釋放出嚟咧，就唔係殺死一個半個 Kirk Charlie 卻查理嘅事啦，就係將呢個惡魔放咗出嚟，呢個永無寧日。所以咧，呢個世界啊，係事出就必有因。十年前中国香港特区已经有这样的苗头，十年之后当然是会蔓延到英国和美国。中国你不用说了，是吧，这个苏州日本人学校门口已经有人看了一些不知道什么戏，或者仇日的那些抗日剧拿把刀去杀人，是吧。所以现在你面临全世界呢，确实是一个呢，即是性格和大颠覆和心理喺呢個咧太大決裂啊，一個咧撒旦嘅時期。嗱，呢啲好多時嘅恐怖嘅地方咧，就係呢啲就係美國嘅常春藤大學、英國嘅牛津同埋咧一勁劍橋，一間咧就出咗個傑出校友叫薄瓜瓜，佢阿媽亦係殺人兇手；另一間就出咗一個中國女間諜叫傅曉田，係嘛？並且咧。是用一个接受捐款来到命名，你就知道呢，现在英美这些所谓的精英学府，他的灵魂堕落到什么程度， OK？ 啊，所以他们当然是当见到 Donald Trump 好像吸血僵尸见到圣经那样，是不是就将他们呢，他们将所有跟他们意见立场不同的呢，就列为这个所谓的侵犯，是吧，那结果就大决裂了，没问题的。出现这样的现象呢，我陶杰呢一点都不会担心，因为这个是社会科学的规律，一定会这样的，一从大地起风雷就必有精生白骨堆，这个也是毛泽东的诗词，那些口口声声是尊崇毛泽东的人呢，你跟我斗念毛语录和毛泽东诗词呢，是吧，我理不够我念的，我了解毛泽东这些人的思想和人格，比起香港任何一个精英呢都会深入，所以香港搞到这么乌里马查，不人鬼不中不西呢，也都是拜这班人所赐，不要只是赖中共，是不是，所以凡亲在 英國和美國在西方發生的事呢，你會看到在早幾年呢就會在香港發生先了，是吧？這些一定的了，是吧？因為叫呼籲謀殺啊，啊這個 搞到真的槍擊啊，這個 Charlie Kirk 不是第一個咯。但是令人欣慰的就是美國和英國的主流的民意啊，的人民啊，尤其是那些非精英啊，在各個階層那些做裝修的、看波的、或者整路的啦，或者木匠啊，这些真正是劳动人民，现在他们呢是奋起了，是吧？在马克思眼中，无产，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工人阶级呢，他们的思想和感情才是最淳朴的。现在这班人出现在伦敦几十万人示威的呢，就不是大学教授，亦不是学者，就是这班是最淳朴的基层的市民。于是以希拉里为首的这些伪精英呢，就在一个反动的立场那里就说这些是所谓的 a basket of deplorables， 到他们呢就指控劳动人民，说他们是民粹了，是吧？所以身为风云谷的朋友呢，即是我不知道你什么立场啊，如果你听开这里啊，是听了这么久，我希望亦都预期你们各位呢是懂得用常识和理性去分析现在世界这个大势，尤其是西方议会民主里面腐烂到什么程度，是吧？在西方的主流媒体他们的评论和报道，你应该怎样选择性去接收，是不是？要做一个真正有独立思考的人，不要跟从这些所谓的什么公共知识分子啊，是吧？这些所谓的 KOL 啊，包括你听风云谷，我都不会建议你全部百分之百信晒我陶杰讲的嘢。我只不过是代表我的睇法，是不是？只要你个动机不是出于仇恨的话，去 disagree 或者是 去批驳我呢，我完全是欢迎的。只但是呢，你现在看到很多呢，就是三两嘢呢，佢即刻上路，即刻是人身攻击，即刻是标签。冇办法，这个世界进入一个五毒俗世啊，是不是？啲人会癫的，是吧？你有睇过倪匡以前嗰部武侠小说叫《六指琴魔》啊？当马克思主义左翼的理论啊，那个乐曲一吹就起咧，你进入那个音乐地带咧，啊，嗰啲嗰阵时你睇到咩陈宝珠啊、张英才，个个咧就失心疯啦，突然间初则头痛，继而口吐白沫。然后喃喃自语，口出狂言，然后一个个心胆俱裂咧就累低，而家咪陷入咁嘅末日疯狂。 其实咧，最可笑或者可悲咧，嗱呢啲人咧就系骑喺嗰啲左翼啊，嗰啲学术理论嘅道德高地里边公布私仇啫嘛。其实个性质咧同中四纪列无或者系文化大革命嘅时候一模一样。其实隔篱屋嗰个系咪巫婆唔重要，就系因为曾经佢咧。啊！勾引过你老公，所以你就屈佢系女巫，所以到嗰当时咧，就用一个宗教啊上帝嘅名义，去将呢啲女人就烧死。啊，文化大革命更加唔好讲啦，其实可能只不过你系妒忌嗰个地主啊，或者妒忌啊地主个女啊，啊靓过你啊，结果你呢个村姑咧就带晒锄头过去咧，就抄佢哋家，你就讲到呢个毛泽东革命万岁。其实你对毛泽东嘅革命理论啊，一啲都唔识嘅。嗱，呢啲就系人性啊。但是好可惜呢，即係左翼呢而家嗰种即係恶歹毒呢，就係咁样的情况，就係佢将人性里面最阴暗最邪恶嗰度个原嗰个因子呢有道咗出嚟之后发扬光大。其实而家已经唔系讲緊嗰啲究竟嗰啲权利啊或者嗰啲平权嘅问题啊，而家你全部变成嗰种呢猎巫同埋呢追杀举报啊，譬如话喺学校里面啦，只要你讲错一句说话啊，你表达咗错咗一个信息喺个社交媒体里面呢啊，话呢个啊基督教呢先至系人类里面呢啊最好嘅宗教，可能咁样呢你已经被呢开除学籍，或者其实咁样呢你已经系冇书教。嗱，呢啲呢就系佢哋呢就喺呢啲咁嘅左交，就系不停呢喺呢啲地方去搵一啲攻击你嘅位置。咁所以有啲人呢就用呢个方法公布私仇，但更加多嘅人呢佢係为咗自保，或者为咗呢喺呢个咁嘅环境里面捞油水。因为呢其实我都讲过啦，左翼同左交呢都係一个共巨大嘅经济体。无论环保啊，呢啲平权啊，其实好多嘅 NGO 啊， Donald Trump 要废除嗰个美国嘅 AID 嗰个组织啊， 里面咧有好多嘅分敌，好多嘅钱。咁好多人咧其实系扮咗嘅啫，佢真系咧，其实个内心究竟系咪真系认同咧唔重要，最紧要系佢嗰个职位或者佢嗰个部门啊，佢嗰个组织能够攞到呢啲钱分水，跟住揾食。咁呢个角其实系一个角色扮演嚟嘅，但系呢种角色扮演有啲咧就叫做下自己咧就弄假成真，或者有啲人咧根本自己咧就系俾个撒旦咧去操控埋，变成一个邪恶嘅人，就等于呢个廿二岁嘅罗宾逊一样。佢可能只不过咧系听完一啲啊却查理嘅言论之后，佢觉得唔爽，但系咧嗱人即系有时咧喺个属灵嗰个角度咧，如果你个人咧谂埋咗一啲邪恶嘅嘢，或者你犯有一啲咁嘅动机咗出嚟咧，魔鬼就会出现嘅。所以点解一个大好青年，喂读书叻嘅啊，又话系话喺一个共和党啊基督教的家庭长，但系如果突然间变咗个杀手咧，除咗真系一啲神经病之外，其实如果你用翻一个咧即系灵嘅角度咧，其实佢真系可能被魔鬼操控，正正系呢啲咁嘅左交而家就打开咗地狱之门。 你啲 NGO 咧，非政府组织咧，佢嘅理念同埋构想啊，系本身系冇错嘅。因为早在200多年前，最早嘅非政府组织去到远东帮助嗰啲穷人系咩咧？系教会、基督教嘅长老会。嗱，你譬如喺香港啊，同埋喺广东省、喺大陆，你提摩太啊、马礼逊啊，同埋去到台湾啊，嗰个叫马楷啊，嗱呢啲都系本原籍系加拿大啊、苏格兰啊，系嘛？呢啲都系啊。长老会同埋啊，个动机好纯朴，包括啊燕京大学啊嘅创办人司徒雷登，佢都系咧出生自啊系美国嘅基督教嘅家庭。嗱，佢哋呢啲人当初咧就纯粹系为咗报道，同埋咧系为咗真正系关怀啊第三世界嘅穷人，佢哋先至去到澳门啊、云南啊、广东啊、北京啊去传教。嗱，呢个就系而家阿却查理所希望复兴嗰个叫基督教精神，只有200多年前嗰个基督教精神而产生嘅自由同埋博爱，喺咁嘅宗旨之下嘅非政府组织咧，系先至唔会好似今日呢班左交又潜用咗非政府组织咧，系嚟到贪污同埋开位。呢班左交咧，知识分子咧，佢口口声声话大爱包容，佢哋盘踞嘅非政府组织好多嘅职位咧。他们的本质是反基督教的，他们本质是极端的无神论者，所以就跟200多年前那些来到远东传教的教会是有一个本质的分别。以前的教会，以前啊，不是现在啊，不是现在你在香港见到的某些的组织啊，这些宗教的组织啊，他们个人啊都很多呢，就是在无论去到日本啊、耶稣会啊、利马窦后来的门徒啊，都是以身殉道的。在这个中国遇到的义和团啊这些这样的土匪恐怖分子的时候呢，他们都很勇敢去保护那些平民的。那些是最早的，是有道德和善良的非政府组织，就不是说现在 Donald Trump 要拿把刀是去削减的那个 USAID 下面的很多，他知道是巧立名目、欺世盗名、近亲繁殖同埋自己揾錢啊，自己揾食啊，係嘛？欺世盜名、近親繁盛、自己揾食嘅呢啲咧，偽道德嘅左教嗱，所以成件事啊，而家點解會西方啊你未曾嘅牽動世界大戰之前，就會爆發內戰咧啊，所以個局面咧係非常之風險。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多謝各位咧收聽啊，風雲谷嘅朋友咧，我相信咧係屬於高水準嘅，係嘛？係咧係知道咧。东西方又好，左右又好，颜色之分又好，好多的问题是不可以一刀切，是吧？一定要呢结合到上下古今，有一个丰富的知识基础才有资格去评论今日一个这么混淆和这么纷乱的一个世局。好了，下次节目的时间再见，拜拜。 多谢大家。 你都知道现在香港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